Book 2 3 سن سن التعارف 认识相识 مرحبا 你好 喂 你好, 喂! مرحبا 你好 你好 كيف حالك? 你好吗? 最近怎么样? 你好吗? 最近怎么样? هل أنت من أوروبا? 您来自欧洲吗? 您来自欧洲吗? هل أنت من أمريكا؟ 您来自美国吗? 您从美洲来吗? 您来自美国吗? 您从美洲来吗? هل أنت من آسيا؟ 您来自亚洲吗? 您来自亚洲吗? في أي فندق تقيم؟ 您住在哪一个宾馆? 您住在哪一个宾馆? منذ متى وأنت هنا؟ 您在这里已经多久了? 您在这里已经多久了? كم ستبقى هنا؟ 您要停留多久? 您要停留多久? هل يعجبك هنا؟ 您喜欢这里吗? 您喜欢这里吗? هل أنتم تمضون إجازتكم هنا؟ 您在这里度假吗? 您在这里度假吗? يجب أن تزوروني. 欢迎您到我这儿来。欢迎您到我这儿来。 هذا هو عنواني. 这是我的住址。这是我的住址。 هل سنرى بعضنا غدا؟ 我们明天见面吗？ 我们明天见面吗？ يؤسفني. لقد أصبحت مرتبطاً بشيء. 我很抱歉，我已有安排了。我很抱歉，我已有安排了。 إلى اللقاء. 再见。再见。 أراكم قريباً. 再见。再见。 إلى اللقاء قريباً.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